他们几百只鹅啊，哈，巨大众，佢虽然有呢个不生不灭嘅见闻觉之觉，但系由于一向迷啊，而且迷惘已久，咁啊一行就执呢个生灭嘅真心啊，作为自己呢个不生灭嘅本有心性，所以随顺呢个生灭流转。咁就非失此失咧，所以佛咧就责你唯失真性啊，系有道理噶。咁啊，如兄慈悲就使我成就啊。咁啊，阿难虽然系如是嘅难佛啊，好似佛粒唔平等啊，咁啊波斯匿王嘅见性不生灭咯。咁啊，我哋嘅见闻觉知亦都应该不生灭啦。咁啊，點解佛啊，咁啊責我哋唯失真正顛倒行事咧？咁啊，阿難雖然係如是難佛，但阿難亦都了解佛咧係大聖人，係真實者啊。佛咧能夠責罰我等啊唯失真正顛倒行事，咁啊一定咧係有其道理啊，就唔會咧屬於呢個虛妄。但可惜我哋大众咧未曾领悟啊，所以就请佛大慈悲，所谓佛苦与乐啊，以呢个清净法水嚟到滋润我哋呢个身心，洗净我等心中呢个尘怒烦恼垢啊，令我对此呢个疑惑咧系得以消除，我愿兴慈悲。使我成就，但即时而来，垂金色地就屈轮手下旨，就是阿难言：如今见我啊，冇陀罗手，就为正就为道。阿难言：世间众生啊，就以此为道，而我不知谁正谁道。佛告阿难：佢若世间人。你以此为道啊，即世间人又将何为正呢？阿难言：佢如来竖兜罗绵手，就上指于胸，则名为正啊。咁啊，佛即被告阿难言：佢若只颠倒首尾相会，诸世间人系一倍坚持，此就系若谁手显见性无减嘅第二科。名为佢就是答，就系佛啦。开示而答复阿难依所问，咁分为两科，咁初科就顺势立语，二科就正义法合。咁啊，现今初科咧，佢就顺势立语，就系随顺世间嗰种个譬喻，就以为法之将本啊。而答复阿难嗰种嘅疑问，咁啊现在以佛手，即系佛嗰只手啊，就譬如呢个见性，咁啊佛咁有保证，就譬如见性随缘嘅而有染净，咁啊虽然系随呢个染缘，就譬如佛手之宝啊，随呢个清净之缘。就譬如佛手之定，咁啊佛手虽然有保证啊，但系佛手维持系一本无不失，咁就譬如我哋真正即只有呢个随正缘，但系并未有丝毫多得啊，咁啊即使随染缘咧，亦未曾有损失丝毫，心性虽然。是没有这个迷悟得失，但是众生呢的而且确是迷惑已久，背觉合尘，唯失真性，所以人人都说你呢是叫做性颠倒啊。但是诸佛及大菩萨半尘合觉，返往归真，所以人人都说他为叫做正遍知，或即时如来。谁金色地就系轮手下指，即时咧就系、是、当阿难，咁啊对佛有所疑问之时，咁啊请佛开示啊，以呢个慈悲法水，咁啊洗尽我等心中尘垢之时， 咁啊，既然波纹有所问啦，所以佛就即时咧垂呢个金色地，咁啊佛咧全身咧系黄金色啊，所以佢个手臂咁啊亦是黄金色，而就垂低咧呢个黄金色嘅手臂，就轮手下指啊呢个五轮手指咧，咁啊既然个手系垂低啦，所以呢个五轮手指啊亦都系向下。咁样指出，即是柯难言，佢话如今见我冇陀罗手啊，系为正就为倒咧，此就系佛问。咁冇陀罗，中国话佢就倒印啊，就系话说法之时，即个佛啊说法嘅时候咧，咁啊佛手亦都同时结印啊，咁就表示三业清净。嗱，咁啊，佛在世嘅时系如此啊，咁啊，我哋出家人今时今日，咁啊，放言口啊，咁啊，属于呢个密宗嘅范围，咁啊，亦都系三业加持，所以话个口系说咒，咁啊，念咒念蛙师啦，咁啊，念咒咪即系说法啦，咁啊，呢个手咧就结印，所谓除咒啊，结印破地狱系乜嘢手印？咁你咪照樣結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嘅口念咒嗰陣時咧，我哋嘅手就結得印，就配合咧我哋嘅嘴所念嘅咒語。咁啊，你嘅心啊，咁啊亦都要觀想喎。咁啊，表示呢個三業清淨嘅。咁啊，若是話你口雖然念咒啊，個手又結印，如果唔觀想咧？咁啊，亦都唔系叫做三业配上清净，咁啊一定咧口系说咒，手系结印，咁啊心一观想，随文观想啊，咁先至可以令呢个饿鬼得益啊。咁所以呢种嘅法门咧，咁啊亦都系从佛嗰处咧学嚟啦。嗱，所以佛说法，咁啊说法咪个嘴说啦，咁啊个手咧就结印。咁啊，呢个印咧就属于啊呢个手啦。咁啊，当然佛说法从佢呢个自心流出啊，咁就表示呢个三业清净啊，亦都表示所说嘅法系得以相应，所以冇陀罗就叫做宝印。咁啊，叫做佛随之个金色衣被，五轮宝手下指之时。佢就問阿難啊，佢你今見我呢、這個冇陀羅寶印之手，你下垂之時啊，咁啊我就問你啦，你説嗰啲隻手係正啊，就抑或係叫做倒咧？佢話為正就為倒啦。個阿難，世間眾生你以此為倒，但係而我不知誰正誰倒噃。咁啊，柯南咧就真系越学就越精啦。咁啊，本来佛咧，咁啊，随手下指之时，咁所问咧就问柯南喎，柯南啊，我家下呢个佛手咧，咁啊垂低，咁啊向下指咧，我就问你柯南，此种下垂之手嘅姿势啊？咁啊系正，就抑或系倒？咁我问啊问你柯南，但现在柯南呢个自己唔答喎。佢哋借呢个世间上嘅人所讲，佢话世间嘅众生啊，都系以呢个垂低嘅只手咧，就叫做系倒啊，来到答佛所问。咁啊，点解柯南要如此咧？自己唔答啦，要引人家。嗰種嘅理想嚟到答咧，咁啊，因為由開經啊，即係從人失歸來請佛開示，十方如來得定菩提妙車摩陀三摩旋啊，最初方便開始，咁啊，直至到始終啊以上啊，呢一段咁長嘅時間嘅經文啊，即係凡有所說嘅，都係為佛所破啊。都是为佛所斥，所以此处佛垂手下指问阿难，我呢种垂手下指的动作，你叫佢是正啊，你就叫佢是倒啊，咁啊阿难自己咧都冇乜反应， 佢亦都唔敢隨便答啦，恐防咧再被神呵斥，所以佢哋忍呢個世間嘅眾生啊。佢話：如果佛將個手下垂，搦手指向下指嗰陣時嗰種嘅姿勢嘅動作咧，咁啊世間嘅眾生啊，都話呢種咁樣嘅手勢咧，就叫做係賭。但係我阿難自己啦，唔知道係叫做精，亦唔知得何者叫做賭啊！等於話所答嘅，即使答錯啊，都與我阿難無關。我阿難唔知道啊，何者叫做精，何止叫做賭？不過世界上嗰啲人咧，都係咁樣講，你佛個手下垂啊！这个轮斗下旨呢，那么人人都叫做是斗啦。得佛道安啊，那么若世间人就以此为斗啊，那即世间人，那么就将何为正呢？此就是佛顺住阿难所答，而再问阿难，那么佛道就阿难。那么如果世间上的人，那么若世间人啊，都以我佛这个手下来，这个轮手下旨之时，那么叫他为赌，他们以此为赌。那么现在我再问你安难，那么即世间人，那么即使这个世间上的人，那么将何的为正呢？以什么叫做是正呢？那么安难言，他如来是被兜罗明手常指于胸，就则名为正。那么佛问安难，咁啊，世间人就以谁手为赌咧？世间人以乜为证？所以阿难到此啊，咁啊，亦都随佛所追问而答。佢话假使佛啊，即系如来将呢个手臂竖起来，咁啊向天子啊，咁就明白佢嘅竖臂兜罗面手向上指住呢个空，咁即系指住个天上啦。咁啊，世间人就说佢为叫做正啦。咁啊，佛即是告阿难言：，嗰个若此颠倒嘅手尾相换啊，诸世间人就一倍沾持。嗱，佛就竖臂，咁啊，当时咧就竖起嗰个手臂啦，咁啊，指住呢个虚空咧，佢就告阿难言啦。咁啊，若此颠倒嘅手尾相换，咁呢两句经文咧，就系有多少咧问题嘅？嗱，咁个上文都系讲啊，佛嘅手下垂，咁你叫做倒啊？咁啊，佛嘅手上指于空，就明为叫做正啊？嗱，咁啊一正就一倒，咁就两件事好清楚。所谓一正系一倒。但你现在所讲的只是颠倒啊，佢就无所谓正，就无所谓倒啦。所以始终呢个颠倒两个字咧，就应该作为倒，就与共正一个倒就一个正。嗱，咁啊手尾两个字咧，就应该就改为上下，因为手者咧即个头咁解啊，有眼耳鼻舌口嘅，咁就明知就是手啊。冇眼耳鼻舌口嘅先至叫做尾啊！咁啊，佛呢个手啊，既然冇呢个眼耳鼻舌嗰个手啊，当然就唔好话谈呢个乜嘢叫做尾。所以呢个手尾两个字咧，就应该改为上下，咁啊即系倒正上下。如果咁样解释咧，咁啊对呢个道理啊，以及呢个文气咧，都比较咧系来得通顺噶，所以呢个文中咧颠倒首尾啦，咁啊改为咧倒正上下解。咁啊现在话，若此倒正就上下相换，佛嘅意思就系话咧，佛走个倒正啊，只不过系一上一下改换一下而已啫。佛手上树之时，世间人说他为叫做正啊。佛手下垂之时，世间人说他为叫做倒。佛 手上垂上树之时，即使世间人叫做正啊，但你嘅佛手咧无有增加。咁啊，呢个佛手下垂之时，咁啊，世间人说系叫做系倒啊，但系佛嘅手臂嘅亦都无有减少喎。咁啊，既然无增加，就说明佛手体性事实都系呢一只手，上下都系呢一只手。咁所以呢个佛手咧，就譬如呢个真性啊。咁啊，真性除呢个染净之缘，所以有十法界正凡不同。若是除染缘，就有九法界嘅生死啊。若是除净缘，所以就有佛界涅槃。但系真性个本体啊，始终就不变啊。第二个话，佢除净缘之时，乜成佛呢？所以人人都说佢系叫做正遍知。咁啊，若是话佢除染缘啊，入到法界嘅生死，所以人人都说佢为圣颠倒啊。咁啊，如是解释咧，只不过呢个世间人就一倍颠字而已。咁啊，狗虽然系有倒正啊。上啊，但系手体就未失啊。习气虽然系正边知成佛道，但系真正系未得，真系所正系正其本有。咁啊，纵然迷之时圣边道轮转六道，但系呢个真正都未曾有失啊。虽然未曾有失，但系迷时。所谓大用都全忍啊，非失就同于失。咁啊，既然未来已讲大用全忍非失同于失啦，所以我上来说以阿难及诸大众啊，咁啊，为失真正颠倒行事有冇说错？咁啊，当然就系冇说错啊，系说得非常对添。咁啊，由世间上嘅人，佢以呢个手臂顺遂之时，应该就叫做正啊。但系世间上嘅人反而为说佢系倒，点解呢？我哋呢只手啊，咁啊根本咧就下垂嘅，我哋生出嚟都系下垂嘅，咁啊应该就叫做正啦，亦都系自然啊。你话如果有一个人啊？俾人家哋要佢成日递嗰只手，好似都打败仗投降咁啊！永远递嗰只手咧，佢受唔受得了？佢应该就受唔了啊！我相信递高只手唔喐个半个钟头，唔准佢垂低啊，你都几难受噶。咁啊，所以我哋照呢个实际呢个理论嚟讲咧，呢个手啊垂低，咁就好自然啦。你几十年一生人啊，嗰只手都系垂低噶，一啲都冇问题，从来未曾听嘅人啊，我只手放低啦，好似唔舒服。只有话我只手放低啊，放得好好地都竖啊，垂低垂得好好地啦，我好舒服。咁啊，所以呢个手臂垂低咧，呢啲佢哋正常，就等于话手臂垂低啦，咁啊应该叫做系正啊。咁啊，但系世间上嘅人啊，如刚才个文所讲咧，所谓佛手垂低之时，佢就反而说佢叫做系倒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手臂逆树啊，即系唔系顺啦，佢哋逆树啊，将个树高咧，应该系叫做倒，因为冇一个人咧将个只手一世人都竖起嘅，所以佛手。以共我哋嘅手啊，如果竖起之时，应该叫做倒。但系世间上嘅人如痴，佢就说佢为叫做正啊。咁就叫做诸世间人系一倍坚持。咁就譬如我哋啲众生啊，所谓迷真逐妄，将妄作真啊，就属于迷中之本人啊。 所以佛向下文讲咧，佢话如是嘅众生啊，所谓物真俗妄、将妄作真啊，呢种人啊，系实在可怜可悯啊，如同呢个世间人。咁啊，佛手垂低，本来就系正啊，佢就话佢系倒。咁啊，佛手上树，本来应该系倒啊。他就说他为正，你说是不是属于这个迷中之迷啊？是迷中的配人啊？他说得之于身，就以诸如来清净法身，彼类法名，他如来之身名正遍之啊，汝等之身就号正遍所，此就是事答的第二科，名为这个正义法合。咁啊，上来咧就系、以呢个譬喻啊嚟到解释啦。咁啊，现在你以呢个法咧嚟到合翻上来个譬喻，咁你就哋以法集喻。咁啊，分为三科，同埋初一科佢哋直举法合，第二科佢哋斥令谛观，第三科佢哋避名导因啊。咁啊，現在第一波咧就叫做直舉法合啦，就係話如來清淨嘅法身合呢個樹臂之正，咁啊正顛倒咧就合呢個垂臂之倒，咁啊佛之清淨法身與呢個眾生嘅清淨法身啊，從來咧係無得失，係平等。但是由于佛呢背尘合觉啊，容妄归真，常乐我净，大用无边，所以举世的人啊都一致异口同声说佛啊，如同十方的诸佛啊都是这个正遍知。咁啊反过来呢就是我哋的苦恼众生啊，咁啊迷来已久，背觉合尘，迷真俗妄啊，将妄作恩，咁就生老病死，苦痛都无量。所以举世嘅人都异口同声啊，说佢为叫做正颠倒啦。咁啊，虽有倒正，心性都从无得失啊。咁啊，虽然自心清净，从无得失。但是倒正得力义，所以佛说与等迷失真正，未有不当喎。但是说波斯匿王啊，咁啊见性系不生不灭，于呢个生灭身中唔到，即使系舍身对身啊，但系仍有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在，所以说波斯匿王见性不生灭呢，咁啊亦都冇说错噃。所以话执之以亲，就是你安啊父母所生呢个肉身啊，就与诸如来嘅清净法身。咁啊，佛嘅清净法身咧有两样，第一咧佢哋自性清净法身，咁就系啊以呢个法以天然为身，咁亦为一切法之身，亦为众生本具妙明嘅常住真心嘅别名。咁啊，此心性。始终是无形无相，三毒不侵，五毒不染，自性是清净，所以经中讲的常住真心是性净明体，他又说得之于心，本来妙本来明，是本来净，他又说与之心灵是一切明了，他又说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，咁啊，又说性觉灭明，本觉明妙啊！咁啊，又说本妙圆妙明心，保明妙性啊！咁啊，如此嘅经文咧，都系说我哋呢个众生嘅真心从本以来，根本系无生啊，亦无可灭。咁啊，说为佢哋自性清净法身。咁啊，第二个离垢清净法身啊，就系佛咧从无量劫行菩萨道， 以那个政通多邪妙计啊，荡尽呢个烦恼暗，咁啊显出呢个本有真如佛性嘅理体，咁啊从此咧从体起用啊，遍界度众生，作一切利众生嘅佛事，都皆得自在无碍啊！所谓不坐道场，就遍十方界啊，化度众生，咁啊就明白佢就离垢妙劫化身啦。咁啊，但系始终咧，咁啊二种化身之中啊，就系属于呢个离垢妙劫化身个比类法名，就系、是、你父母所生你嘅色身同佛啊呢、这个离垢妙劫化身，即系由修行力故尽烦恼证菩提啊。咁啊，两者嚟比较类通，发明一下。咁啊，如来之身就明净遍知啊，咁啊，净知就系属于实智啦。咁啊，遍知都属于权智啊。咁啊，佛正得实智理体，所以以呢个权智尽空法界，咁啊，作大法事啊，咁啊，利益众生。咁啊，佛具足权十二支，体用不二，所以名为佢哋正遍支啦。人人都系尊称佢啊，叫做正遍支。但系汝等之身就号圣颠倒啊，就系、是、你阿难以及一切众生由呢个颠倒性作呢个颠倒业啊，成呢个颠倒之身，所以九孔常流不净啊。以及有呢个六道轮回、人天波修罗、以共一定六恶鬼畜生种种个怪异之相，咁啊，主要话颠倒性就系众生呢个虚妄身心啦，一向非常计常，非乐计乐，非我计我，非净计净，咁啊，现在发个清净发生。与你众生父母所生之身不是比类来的法明一下，佛身就名为这个净遍知，是人人所供应的。但是汝等之身号圣颠倒呢，那么亦是人人所说的。那么佛身虽然名为这个净遍知，但是此性是无争的。众生之身虽然为佢哋圣颠倒，但系此性都不减啊！咁啊，既然此个不生不灭嘅见性、闻性，以各知之性啊，既无增减，咁啊，说明此个各见闻各知之性咧，就系、是、真常住。但系一切众生物来已久啊！迷此真正常住的心性，流转生死，六道轮回。那你说佛呢，作上文说你阿难及诸大众是遗失真正呢，有没有错？当然是没有错，不单没有错，如是的说法呢，是希望你阿难都及诸大众啊，同波斯匿门一样，在这个生灭心中啊，领悟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，那你才是一个聪明人。你现在不了解啊，你反而怪责佛，好似波斯匿王的见性不生灭，而反说你安于诸大众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，咁就变成咧如是个怪错佛啊！咁啊真系迷中之倍人咯。所以随语帝官，佢话语身就佛身，清颠倒者，咁名字何处？就号为颠倒。啊，于是就阿难与诸大众啊，登蒙见佛，就目睛不顺，不知身心。颠倒所在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正以法合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嘅七灵帝观。咁啊，但系此一段经文咧，咁亦系互相影罗。 咁啊，其中啊以身实身清颠倒者，就名至何处啊？就号为颠倒咧。咁啊，呢几经文咧，亦都唔系几明朗嘅。咁啊，我哋依据上文嘅意思，就应当咧，就将佢咧要增加少少，具足应当啊随语嘅观。以身啊清颠倒者咧，咁啊名至何处？就号为颠倒，咁啊佛身称为正遍之者，咁名至何处啊？就号正遍之，咁啊将啲省略嘅经文啊，嚟将佢扩充咧完整啲，咁啊比较容易咧随文生义啊，咁亦都令呢个学此经者啦，咁啊因为随文。就可以得到领悟，所以始终佛咧就教阿难，佢话你要啊好好地咧细实观察一下，所以佛身正遍之嘅所在，亦都要观察你阿难身心嘅正颠倒所在，咁啊说明诸法系无实体啊，正遍之与共正颠倒。亦不过是对待法而已，是徒有虚名啊！咁啊，令阿难及诸大众啊，知得有呢个妄想心，随外境攀缘，咁我哋就叫做圣颠倒啦。咁啊，若是话能够品教观心啊，咁啊，心正清净，常住直念，咁啊，从此豁然开悟。咁啊，了呢个颠倒性不可得啊！咁啊，当时就可以遁入如来嘅正遍之海啊！咁啊，亦都说明，即呢个颠倒性就系呢个正遍之啊！等于话即呢个生灭身心之中就有呢个不生灭性嘅存在啊！咁啊，亦都系佛呢斥命阿难。要审实谛观各种嘅本意啊，要去好好地审实嚟个谛观一下，佛身何处叫做正颠之啊？你哋众生何处叫做正颠倒？咁你好好地审实嚟谛观一下咧，你哋知得呢个正颠倒中就有呢个正遍之啊，生灭身中。就有呢个不生灭嘅本性啊，咁啊，于是佢作观嚟到审实佢自己咧，谛观一下，咁啊，就在呢个生灭身中悟取呢个不生灭嘅见性啊，在呢个正颠倒中就系直接认取呢个正遍之，咁先至得失呢唯一的行者啊，咁啊亦都系一个聪明人，就唔叫做系愚痴啦。依阿难及诸大众登蒙见佛就目睛不顺喎，咁啊可惜阿难仍然咧系唔明白啊，所以当时佛说完，咁啊叫佢好好地细实观察一下，何者叫做？正遍之，何者呢？叫做正颠倒啊！讲到始终仲系唔明，而且仲与诸大众啊，咁啊定起对眼啊，咁啊蒙蒙查查咁咧嚟望住佛啊，咁啊望住佛嗰对眼咧望到咧，好似定咗一样，咁啊转都唔转一下，点解呢？因为不知身心颠倒所在，咁啊呢句经文应当亦都咧具足嚟讲啊，不知身心颠倒所在，不知佛身正遍之所在，咁啊于是咧就比较明显，意思即系话先求佛嘅正遍之所在不可得啊，再求呢个身心嘅正颠倒所在亦不可得。因为佛身的正遍之与众生的正颠倒啊，不是为有字呢黑字是挨板的，这些叫做正遍之，这些叫做正颠倒，只不过呢 是一個假名義迷之義，我們叫做聖顛倒啊。若是你開悟，我們就叫做正遍之迷之以悟，是不離一心啊。若是我們一心悟，就是正遍之，我們一念迷就叫正顛倒啊。雖然有迷悟不同，就不離一心啊。若是我們善根成就，咁啊因緣時之到啊，咁啊直佛文化或者親近一善知識，開示自己啊，我哋就可以在呢個一念迷中嘅轉成為覺悟啊，就在呢個生滅身中，我哋就領取呢個不生滅見證啊，在呢個正顛倒當中，當下就係正遍之。可惜現今柯南啊，問佛開示，奉佛命，咁啊自己好好地細實觀察一下，何者叫做正顛倒啊？何者叫做正遍之？咁啊，可惜佢不明，何者叫做係身心顛倒所在？何者咧叫做係正遍之所在？兩者都不明，反而呢眼定定咁啊，轉都唔轉下，望住佛啊，因為自己始終係唔了解啊，唔知得何者佢嘅身心正顛倒所在啊，何者佢嘅佛身正遍之所在。咁啊，佛兄慈悲，就哀悯阿難，就及諸大眾，法可朝音，就遍布同會諸善男子。看我常說完，就悉心諸如及心所思諸所緣法，是為心所現啊！佢與身與心的皆是妙明真經妙心中所現物。咁啊，此一科咧，就叫正義法合嘅第三科，叫做辨明倒因，就係佛咧具足法揮顯明啊，顛倒與共不顛倒嘅兩種之一。咁啊，若是話我哋了但法為心，就明為佢哋正遍之啊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話你迷呢個萬法為實有，咁就叫做聖顛倒。所以古德講啊，佢話但願空諸所有啊，都神物實諸所無。咁啊，如果我哋一個修行者啊，能夠以呢個波耶正知。咁啊，本經屬於波耶時啊。咁啊，波耶嘅原理啊，就係、是、以呢個波耶真智啊，嚟到當盡我哋嘅情執。點解咧？因為一切諸法本體性空故啊。我哋一有所執着，就係、是、生死輪迴之因啊。所以我哋要以呢個波耶嘅智慧啊。以呢個波耶嘅真火，咁啊，把我哋嗰啲情執啊，嗰啲妄想啊，都要放下呢個大野紅爐裏邊，咁啊，以呢個波耶嘅智慧火咧，將佢消融。咁所以叫做但願空諸所有，破盡一切情執。但係神物實諸所無啊，一切法本體係無性啊嘛。一切法根本啊，就徒有假名。咁我哋只不过咧冇呢个波耶智慧啊，咁啊观诸法空，所以有我执，就有法执啊，就有种种嘅物情。咁啊，因此话但愿空诸所有，破尽情执啊，咁就千万唔好咧，就实诸所无。執呢個一切法如幻如化，徒有虛名之法啊！你執為真實，咁就變成係大錯特錯啦。咁啊，若是話本無之法，你執為實有啊，咁啊叫做聖顛倒咯。若是話你波耶嘅智慧觀察了但萬法為心，以呢個波耶智慧當盡執著啊！ 咁啊了自性清净无所有，咁就叫做系圣田知啦。所以迷之以悟，无实体性啊，系在于一心，咁样就叫做啊，就系万法都系留心啦。咁啊，此一科分为两科，初科是呢个无睹性啊，第二科是个颠倒相。咁啊，现在第一科就开始无颠倒性啊，不止个无颠倒性咧，即是系叫做正片之啦。个佛天慈悲，特哀悯阿难合诸大众啊。咁啊，因为阿难合诸大众，咁上文就不知佛身正片之所在啊，咁啊又不知身心嘅正颠倒所在。咁人人都眼定定咁望住佛，咁转都唔转一下，咁此情此景啊，咁实在唔慢，所以佛咧就兴起啊呢、这个大慈大悲嚟个开示之，所以向下佛咧就先开示呢个无颠倒性嘅正片之法海潮音。海潮即是海水的潮水，咁海的潮水咧，就应该有个时间性嘅。咁佢乜嘢时候嘅水退啊？咁啊乜嘢嘅时候嘅潮水涨咧，系有佢一定嘅时间嘅。咁咧就说明法啦，所以应机系不失时，除非与佛冇缘啦，但系与佛有缘者。咁啊，佛咧都系应机不失时。咁啊，有海水潮嘅时候啊，即系潮水涨嗰阵时咧，嗰啲声浪一个一个都打埋个岸边嗰度，因为潮水涨啊嘛。咁咧，潮水渐渐高涨，嗰啲波浪打埋嗰个岸边嗰处啦。所以呢个音声发出就好大嘅。咁就譬如佛嘅原音演唱啊。而类等解，而遍一切时处都明白佛说法呢个音声里边啊所包含呢个微妙嘅道理。咁啊，现在咧对阿难嚟讲啊，以及大众呢方面嚟讲咧，系叫做可教之机。若论呢个时间啊，亦都系属于呢个可教之时。所以佛呢就以呢个慈悲心嚟化度啊，所以佛嘅认知啊，就如同呢个海潮水啊，应不失时一样，咁你就叫化呢个海潮音。得天高同会，就诸善男子，咁啊，始终亦都包括有呢个善女人，咁啊，我哋孔老夫子啊。就提倡有教无类，所谓人都可以为妖的为信啦。咁啊，佛法亦都系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咁啊，男子可以学佛闻法修行啊，女子亦可以闻佛说法，咁啊依法修行。所以历代以来，男子出家而为一代宗师嘅，固然历。代不乏其人，而女子出家为一代嘅明眼人咧，咁啊亦都系好多啊！咁啊，说不管男女，你只要发心啊，能够修行成道咧，系有平等嘅机会。咁啊，因为如此，所以佛咧亦都遍告同会诸善男子，就包括有呢个善女。咁话我常说言啊，所谓呢个万法为心嘅道理，咁啊佛咧常常都系咁样讲嘅。咁啊，除咗呢个阿含时呢、这个说四阿含呢个小乘法之外咧，咁啊其他嘅时间啊都系说呢个大乘法。咁啊大乘法啊总系唔离得开咧，所谓万法为心啊。所以呢个万法为心嘅道理系佛所常说，包括花言时，亦都包括方等时啊，亦都包括波野时，亦都包括最后呢个法花涅槃时。咁啊，五时之中 咁啊佛咧常常住呢个大乘道理，咁啊即使啊四阿含中咧，亦都有啊常常说呢个万法唯心嘅道理噶，所以叫做我常说而。咁向下嘅色心之缘及心所指诸所缘化啦，咁啊通常讲就系八法。咁啊八法咧，亦都系唯心所现啊。咁啊呢种道理咧就好广阔嘅。咁啊由于时间已到啊，咁啊付于明日再讲。